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金毛犬在托运中途死亡，托运公司被指擅自将空运改为了陆运，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最近呢，一只死亡的金毛犬 Siri 引发了关注，也揭开了宠物托运行业的隐秘一角。狗主人托运金毛狗，但托运公司擅自改为了从空运改为了陆运，导致狗狗在中途中暑死亡。那对此，托运公司也给出了说赔偿一只金毛犬或者6000块钱的解决方案，但宠物主人不接受。目前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了。那么这个事情的法律性质到底是什么？本事件的责任主体有哪些？托运公司是否涉嫌民事欺诈或者是诈骗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到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1块钱私密直播骗走了30万，一个男子一夜遭遇了5连骗。来自中央政法委长安健的报道。30岁的岳刚一直单身，在网上结交了女友，却落入了连环骗局，一夜损失了30多万元。武汉铁路警方已经抓获了诈骗团伙。那么岳刚如何被骗的呢？不久前，他在交友群里面结识了一位美女主播，叫刘某。其实刘某是个男的，也是诈骗团伙的成员之一。这天，刘某对岳刚说，在直播室看一看我的私密视频，充值1块钱就可以。岳刚满口答应，但是充值2次都显示失败，而且还被扣走了1800块钱。面对岳刚的询问，接下来2号、3号、4号骗子接连登场。这几个骗子分别是以说输入转账验证码，要登记确认，退款必须先扫码付款等等等等。那这时候岳刚呢，一心想把之前骗回的钱要回来，就不得不照做，最终一晚上被骗了30多万。岳刚报警之后，武汉铁路警方根据资金流向，吩咐河南、广东等多地将刘某等5人抓获。民警发现，这个骗子之间基本上是不认识的，他们当中不少人初中就辍学了，经常出入酒吧，在各种聊天软件群里面活动，以网络骗术谋生。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消息，26%的年利息，结果一位老人40万的养老金一下就没了，老李溜了个弯，养老金就没了，怎么回事呢？他遛弯的时候看到公园周边围了好多人，就过去瞧瞧，原来是一个姓王的王某。他说自己的投资公司有一个很好的养老投资项目，能赚大钱，年息能到13%到26%，还说如果有投资意向的话，我们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游玩，费用全免。老李就动心了，一下就投了40万，但最终所有钱都打了水漂。原来这家所谓投资公司共向300多名老年人吸收资金31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是用于支付融资团队高额业务提成以及借东墙补西墙等等，造成老人经济损失达到了2800多万元。最终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王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说2起高空抛物的案件。来自近日中国新闻网的报道， 江西赣州警方近日发布通报说，在7月15号，某小区有一女子被高空坠物砸中头部受伤倒地。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经查，受伤女子是赖某，今年43岁。她送货到事发小区楼下时，被坠下的砖头砸中头部，经送医抢救无效身亡。目前，嫌疑人谢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最近，还有深圳一名住户多次高空抛物被判刑。来自人民法院报的报道，今年1月以来，苏某在其住处多次向外抛掷啤酒瓶和垃圾等品，有一次酒瓶差点了误伤路人。他在另外一个居住地曾经两次向楼下扔啤酒瓶。法院认为应当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从银行贷的款项转贷他人可以吗？法院判决转贷无效。来自近日人民法院报的报道，不久前湖南临湘市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判决李某要返还安某借款本金153280元以及按年利率 6% 计算的借款损失。其实安某和李某本是小区的邻居，在2018年呢，李某因为需要资金周转，两次向安某提出了借款，安某就分别从银行贷款了16万元转借给了李某。李某是按照月息三分支付了5个月的利息9000元，但后来再也没有还款付息，而且他明知道这个钱是安某从银行贷的款。法院认为，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二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李某因合同无效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来自北京顺义法院的消息，蔡某和朋友一起王某一起吃饭喝酒，吃完饭之后呢，因为餐厅是离蔡某居住地不远，蔡某就主动提出说帮王某找一个停车位。就在他驾驶着王某的车寻找停车位的过程当中，因为喝了酒头脑不清醒，加速倒车撞击到了贾某的车辆，造成两车损坏。后来蔡某在事故现场被民警查获，经过认定呢，蔡某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目前蔡某已经赔偿贾某经济损失并获得了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某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蔡某自愿认罪认罚，所以对其从宽处罚。最终北京顺义法院一审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蔡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金毛犬托运途中死亡，托运公司被指擅自将空运改为陆运，目前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据人民网报道说，最近一只死亡的金毛犬引发了全网的关注，也揭开了宠物托运行业的隐秘一角。据金毛主人汪清介绍说，他为了把2岁的小金毛 Siri 从泰州运回到贵阳，找到了提供宠物托运的广州邦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并且签署了协议，约定是空运的方式，收费是2600元。后来汪清接到了航班取消短信，他就询问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说宠物走货机不受影响。那汪清也多次要求对方提供一下狗狗通过飞机托运的相关证据，但对方又表示说不方便视频。再后来，汪清接到了当地取件电话，得知爱犬已经死亡。汪清说，宠物托运公司擅自改为陆运之后，导致了狗狗中暑死亡，但是托运公司还隐瞒了改变托运方式的情况。对此，托运公司给出说赔偿一只金毛犬或者是6000块钱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汪清难以接受。事件爆出后引发轩然大波，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相关阅读量超过了15亿。最新的消息，托运公司辖区的广州花都区市场监管局东花市市场监管所接到举报之后，已经第一时间介入，目前尚在处理和调解当中。 广州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已经介入调查，涉事公司承认是使用了陆运方式。此外，该公司有工商经营许可证，但是并没有在交通部门备案，实际上是没有相关的运输资质。另外，还有宠物托运行业的内部人士透露说，假空运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些公司的主要挣钱方式，行业乱象也亟待整顿。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茂硅谷律师事务所黄桂林律师。你好，黄律师。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在今年五一实施了，那其中有没有关于动物托运的这些相关规定呢？ 有的啊，这个该法52条规定，经航空、铁路、道路、水路运输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托运人托运时候，应当提供检疫证明，没有检疫证明的啊，承运人是不得托运。然后它的52条还规定了啊，就是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个人以及车辆，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妥善保存好行程路线和托运人提供的动物名称、检疫证明编号、数量等信息。那么呢，这个案件里哈，它是走的是陆运嘛，陆运呢还有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哈，里边69条也规定说，托运动物的时候应当有动物检疫部门的检疫证明，具体办理业务中啊，还要提交动物检疫证明、健康证明，提前一天啊到兽医站加盖公章。铁路托运宠物的关键要求就是托运人与宠物必须同乘一列火车。 那么这次金毛事件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啊，那么它的法律性质怎么来看待呢？ 咱们先刨开一些就是爱犬人士的这个感情因素啊。从法律意义上，目前在我国宠物仍然属于动物的范畴， 就是物的范畴， 还是 物品的物。 对，因此呢，它就是一起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那么这个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对货物的损失、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具体的赔偿金额呢就按约定，没有约定呢就按照补充协议，如果补充协议也没有，那么就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那这些还不能确定，那么就应该看到交付的时候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 到达地的市场价格， 对。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责任主体都有哪些呢？ 一般来讲啊，货物运输合同中货物的毁损灭失一般都是由承运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如果有不可抗力啊，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啊，或者是那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损造成过错造成的啊，就不承担赔偿责任。总之原则就是谁过错谁担责。所以他的责任主体呢就主要是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可以看主要是承运人，因为承运人通过这个企查查 APP 显示哈，这个承运人呢他的经营范围就是宠物用品的批发、宠物用品的零售、宠物美容服务，是不含寄养和零售的。另外这个广州市花都区交管局已经介入了嘛，他们告诉媒体说这个公司只有营业许可证，没有在交管部门备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该公司运输活体宠物就是非法行为。所以他毫无疑问承担全部的一个法律责任在里面。 另外这个还有人很多同意这个狗主的一个说法，就是他其实是走的是空运，签的是空运协议，但他后来走的是陆运，这样一个事实是不是涉嫌一个民事欺诈呢？ 我觉得是啊，因为如果狗主人所说的情况属实，因为没有看到合同嘛，双方如果签订的本来就是一个航空的这个宠物托运的物流服务合同，但实际上呢，在没有告知这个叫委托人的情况下，就擅自改变了这个陆运的方式，就构成了对合同的这个那个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嘛，最终是造成了这个宠物的死亡，所以呢，它是构成了民法意义上的欺诈。 甚至还有评论说这个托运公司你是涉嫌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刑事犯罪，是诈骗罪。那这个诈骗罪的这个起刑标准是多少呢？ 诈骗罪的起刑点是3000元啊， 现在这个设置是2600，运费2600， 对，还差个400元。但是是这样，就是说关于这个这个刑事犯罪诈骗罪，它可以是一个累计的。如果说在这时候还有其他的就是毛孩子的主人们也 能够提供啊相关的案例证明它是存在欺诈，那么合起来如果超过3000，那就构上起刑点了，就有可能构成诈骗罪了。 嗯嗯、那您觉得它是涉嫌民事欺诈更多，还是说更可能涉嫌一个刑事犯罪的欺诈罪呢？欺骗罪呢？ 它首先肯定是构成民事违约，这是肯定的， 肯定的。 我认为它这个构成刑事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你想一件它就2600嘛，像他这样没有资质，可能就绝对不是这一单的 情节，也更严重了。 对， 那么关于这个责任主体的划分啊，以上说到了这个委托人、承运人啊，还有一个主体就是公司，说其实这个狗主人是和我们公司一个员工来进行一个签约的， 对，就私下揽活、 私下揽活的啊，但是通过公司平台来进行签约的， 对，实际上呢，这个因为员工对外他是代表公司的嘛，那么在民法上有个叫表兼代理哈，他对外代表的是公司，那么就应该有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来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公司应该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和全部的法律责任。至于内部。内部如果他们员工跟公司之间也有内部协议的话，那再按照内部协议进行追偿。 就公司可以向这个人来进行追偿。 对。 但如果现在首先判定责任的话， 对外的话公司 是公司要先 责任。 要先把责任担下来之后，你可以向员工去追偿。 对对。 那么现在法律是认可，其实你员工虽然是私下签了协议，但还是公司行为。 对，是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没有问题。 因为你是通过公司平台来进行一个签约的。 没错。没错。 那么事件的赔偿是要依法的啊。如果说有赔偿的话，像这种事件都赔什么呢？ 因为像这样的啊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2012年。就南方航空公司也是受委托托运一条金毛犬从西安到北京。后来呢也是因为航空箱破损啊，最终这个宠物狗是造成了死亡。那么这个法院呢是在北京的法院判的。就判的航空公司是全责的。然后是支持了什么样的费用呢？主要直接损失的费用，就哪些呢？狗主人的赔偿费用是包括出持购买这个金毛犬的费用，还有饲养了那个金毛犬3年的费用，托运费、航空箱本身的费用、维权用的交通费和食宿费，因为那个狗主人当时是外地人，但是不包括什么超度法师费啊、通讯费、犬只告别仪式费，像这些非必要支出是没有支持。这个呢是主要是指财产权方面的，但实际上呢那个案子里还支持了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争议也比较大的，就是精神损害赔偿。 这有争议？ 有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人格权，通常是说只有人才能有人格权，但是呢只那个法院里最高法院呢最近有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那个侵权民事侵权损害的这个民事那个司法解释里面提到，就是具有人格意义的这个纪念物品， 纪念品啊， 纪念 宠物之类的， 对，纪念物品，它有一个案子主要是指父母的那个遗像。 宠物算不算呢？ 宠物就是一个很争议，有人认为说它不可以算， 也是包含人的感情的，其实 对，但是呢你如果这么扩大的话，你想它这个毕竟是动物，所以呢现在就是立法在这方面呢来讲呢，就是看怎么界定的问题， 判决也有争议，是吗？ 就是说你能不能起到一种就狗跟你真的是伴侣关系，就是就割舍不得，你投入了很多，完了呢是个情感的依托。你像这个案子是支持的，有很多案子是不支持。 您刚才说那个案子是支持了， 对， 他这个能有多少钱呢？一般来说 精神损害赔偿一般数额不宜过多啊，他就起个抚慰作用嘛，像那个案子里精神损害赔偿就赔了5000元。 但是也可能有不赔的， 不 判精神损害抚慰的。 对，因为没有真正的法律依据， 这个是有争议的， 对，是有争议 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要赔的话是依法来赔偿。您刚举这个案例是由宠物本身的价值包括维权的费用等等，买狗的这个价值，那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都会有的。 对， 托运公司啊，这个案件当中托运公司说要赔偿6000块钱，或者是赔你一只金毛犬。那目前这个信息披露的来分析的话，可能会赔多少钱？您个人分析。 他这个托运公司是只愿意赔6000元嘛？那狗主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对 吧？因为6000元肯定是不行，因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你如果存在 欺诈的话， 你要按照你那个提供的服务或者货品的价值的3倍赔偿，那 退一赔三嘛， 对，7800肯定是超过。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了一下背景，好像说这个小狗还做过手术，一次手术就花了20000。也就是说，这个狗呢就陪伴了它，应该是我看里面是 两年 ，它是有情感依托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能不能就按照叫12年北京的那个案子啊，能不能给个精神损害赔偿？这个还有待看。那么这狗呢，我们说呢，那2年的这些各种这种养育这些狗的费用哈。 那么甚至就是说这次维权如果请律师啊那些必要的开支、 嗯、 我认为都应该是肯定是直接损失、 嗯、 都是要赔的 嗯, 嗯，那他肯定知道6000元肯定是我估计网友们也不会答应的 不会答应 这个事情事件比较恶劣因为你是有欺诈行为的 对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如果这个案到法院的话、 嗯、 精神损失能不能赔可能还是个问号 嗯 有的法院会赔有的法院是不会赔的 对 不一定啊 对 我们看到这家托运公司是有工商经营许可证 嗯 但是他没有在交通部门备案、 嗯、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相关的运输资质的 对 那这种情况它的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应该说这个托运公司它是个中介公司嘛它叫那个代理公司哈、 嗯、 它就不仅是违反了民法啊就是说那个违约它同时呢、 嗯、 就是说它还违反了动物防疫法 嗯 啊、它那个就等于触犯了这个行政法律政府部门会对其进行罚款的因为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呢、 嗯、 你这个没有这个在交管部门进行备案那么这种非法行为呢是根据这个情节轻重哈、 嗯、 就是说一般的话是处于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 嗯、 如果情节非常严重那么责令停业整顿 嗯 啊、可能会罚款顶格能到10万 嗯嗯如果说这个案件走法律途径的话啊这狗主人是选择一个违约之诉呢、 嗯、 还是侵权之诉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建议选择是侵权之诉啊，违约要看合同怎么约定。如果合同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违约的责任的话， 嗯、 那你就没办法走这个违约赔偿了， 嗯、 对吧、 嗯嗯？ 那么就不好走，至少不好去计算你的这个违约损失金。 嗯、 但是呢，走侵权就不一样了，因为侵权呢，你就根据这个你权利受到的损害啊，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 嗯、 你因为侵权行为永久性的灭失或者是损害了财物，那么你可以要求物品的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 嗯、 物品的这个造成的这个直接损失，还有精神人格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 嗯， 这两块都可以要求赔偿。 嗯嗯。那么通过这个事件，据您了解，暴露出了这个宠物托运行业哪些问题和乱象呢？ 我认为啊，目前宠物托运行业的主要问题就是缺少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动物保护法。 嗯 啊、 嗯， 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只有一个，就是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我们说肯定不是针对那个家宠物，就是说自己家养的宠物啊，还虐待动物啊、遗弃动物、伤害动物这方面都不完善。 嗯嗯。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动物防疫法哈，它的重点仍然是在动物的防疫上，也就是说它归口农业农村部门嘛，它是服务与家畜类的买卖运输，它其实并不是关注个人生活的。 嗯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像这种案子发生啊，就是说尽快能出台一个动物保护法，其实在德国、日本都已经有了。 嗯。 那么规范这个宠物不光是运输，其实宠物你比方买卖呀、饲养啊，比方虐待宠物这样运输啊、 嗯、 遗弃是吧？还有甚至死亡，那有的宠物死了，甚至还可以举办葬礼，有的就 是 随地一扔， 是 是，那它还有污染环境的问题。 嗯。 所以有这么一个法律出台以后，我想能规范人们养宠物的人们的生活，那避免这种纠纷的发生。 嗯、对，另外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好多宠物托运公司其实都是说的是空运，其实是走的是陆运， 对， 他可以多收钱嘛？ 是是， 那对于这样有欺诈行为的，必须要严惩。 没错， 嗯， 没错。 好，谢谢您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的黄桂林律师，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某年某月某一秒，整个世界